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66集，龙颜不悦。赵普话刚说完，就见欧阳点头。 你这话代表高和战吗？ 扁四微微一愣，欧阳少征看的可是他爹扁方瑞。其他几个弟子都不言语，这跟黄成军硬碰硬的结果可想而知。既然扁四是扁方瑞生的，那就做爹的负责咯，搞砸了扁方瑞的债主之位就废咯。白慕天赶紧摆手， 通言无忌。 其实犬子说的也没错，的确是两位将军多虑了。 有种啊你，反正就是不拆的意思是吧？ 而此时楼上，众人都下意识地去看赵真的脸色。这会儿赵真单手轻轻转着个空杯子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 这江湖门派大了，还真是不把官府放在眼里啊。是所有的江湖门派都这样，还是只有这一家？ 众人都替高和战捏把冷汗，今天赵真亲自来，估计也是想了解一下江湖门派的现状，这不撞刀刃上了吗？高和战仗着掌门武功好，辈分高，如此嚣张公然违抗律法。 你们觉得，如果高和战的人杀了人，高和战所属地方的官府敢去抓凶手吗？ 赵正也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问众人问题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嘴上虽然不说，心里却说有难度啊。赵正见没人回答，微微地笑了笑，站了起来。众人都看着他的举动，就见赵正转身出门了，南宫和歌清赶紧跟着他。展昭和白玉堂都好奇，回头看赵普。 他去哪儿啊？ 赵普扶额。与此同时，就见外边刷啦啦落下了好几个影卫，客栈底层的客人都站了起来，分成了整齐的两排，站在了门口。客栈的伙计们都纳闷，本来突然来了好多客人就很奇怪，而且他们一个两个都好严肃，也不吃饭，跟木头似的。殊不知，这都是便装的御前侍卫。伙计掌柜正疑惑，就见楼下一个年轻公子溜达了下来，虽然是便装，但是举手投足颇有几分贵气，那气势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分明只是个面容和善的公子哥。欧阳和龙桥广瞄了一眼走出门的赵真，在心里替高和寨这群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江湖人点蜡，两边黄成军赶紧行礼。赵真背着手走出了大门。开封城不少百姓都是见过赵真的，平时逢年过节他也经常出来，毕竟是真龙天子，又是位受人爱戴的仁德皇帝，百姓们都跟着黄成军行礼。赵真摆了摆手： 哎，诸位街坊平身平身，朕就出来逛逛而已。 这会儿傻眼的是高和寨众人，扁方瑞和白慕天对视了一眼，高和寨门下也都不是傻子，仔细想想，这次是黄成军出面而非开封府，这就有点蹊跷，没想到赵真竟然在看。 皇上这会儿出去是干嘛？ 他只是单纯的想出个风头而已。 扁圣这金盆洗手还洗得成吗？ 你们不是有三个歪金盆吗？让他用那个洗吧。 旁边正看核桃的天尊和殷侯都抬起头调侃，白玉堂看着人群后的白慕天，身旁白夏突然一拍手：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说那小个眼熟，原来是皇帝。哎呦，慕天简直是误入歧途，赶紧让他退出门派。 白夏推了推白玉堂，白玉堂转过脸看他，脸上却没什么玩闹的意思，白夏眨着眼看儿子。 对啊，他也不像是有野心的人，又懒，为什么一定要留在高和寨里呢？ 这个嘛。 正说着，展昭轻轻拍了拍白玉堂，就见高和寨众人都看着突然出现的赵真傻眼的时候，白慕天悄悄对身后几个弟子说了几句话，没多久就看到别院里开始拆擂台。白慕天咳嗽了一声，高和寨众弟子才醒过神来，跟众人一样给赵真行礼。赵真点点头。 今天寨主没在吗？朕听说他江湖上辈分仅次于天尊阴侯，还想见见高人。 家父有事外出。 哦，可惜了，朕倒是和阴侯天尊挺好。果然老前辈都是相当低调，武林至尊都有武林至尊的样子，不爱出风头。 围观的江湖人都忍笑，这话说的是笑话扁胜为老不尊，没个武林至尊的派头，这啪啪打脸，扁胜的脸都叫他门下丢光了。高和寨弟子也挺尴尬，众人这会儿其实都怨老爷子，心说你好端端摆个通天擂干嘛呢。这时就见赵真左右看了看，最后目光落到了白慕天身上，只见赵真笑得和蔼。 你就是白慕天？ 高和寨众人都一愣，一起回头看白慕天，白慕天也一愣，抬头看赵真。楼上展昭等人都看着赵普，那意思你侄儿想干嘛？赵普拖着下巴琢磨了一下。 玩吧。 赵真走过去拍了拍白慕天的肩膀，点头。 嗯，白少侠跟朕可是好友，他跟朕说你是文武双全，想要做高和寨寨主是吧？朕也觉得你是接任寨主之位的不二人选，朕相信他的眼光。 楼上正端着茶杯的白玉堂倒抽了口冷气，白下好奇看儿子。 玉堂，你真这么跟他说的？你跟你堂兄什么仇啊？是不是他小时候抢你吃的了？ 赵普觉得一只手扶不住额头，改用双手。公孙同情地端着杯子摇头，展昭摸着下巴看楼下又看白玉堂，赵真这招太狠。赵真拍着傻愣愣的白慕天的肩膀笑了笑。 啊，年轻有为啊，上任之后记得约束门下，遵纪守法。天山派是第一大门派，高和寨又是第一大山寨，有你跟白少侠，朕可是放心多了。你们这些身为大门派掌门的人，要带领门下多做好事，为天下武林做个榜样。 说完赵真点点头，满意的背着手走了，留下高和寨一众人目瞪口呆，以及楼上无语问苍天的白玉堂。赵真捣完乱就背着手溜达回皇宫，南宫跑上前两步小声问他， 皇上这是阴他？ 他看起来很老实，真的是坏人吗？ 哼，这天底下姓白的也就白玉堂一个是老实人。 等赵真走了，高和寨别院的通天擂也拆除了，龙桥广和欧阳少征见任务完成也都走了，留下高和寨众人面面相觑。扁方瑞和几位有意争夺寨主之位的副寨主都看了看白慕天，这眼神明显不同往常了。白慕天万分尴尬。很快高和寨众人也纷纷散去，楼里展昭捏了捏还在扶额的白玉堂的肩膀。 哎，玉堂，你有什么感想？ 白玉堂无奈地看展昭，展昭忍笑，白下跟没事人似的跟白玉堂要了零花钱，约了天尊和阴侯、小四子、小梁子、唐玉、包岩以及那群小孩一起喝茶去了。客栈里就剩下了展昭、白玉堂、赵普和公孙。就在众人大眼瞪小眼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随后门砰一声被踹开，精神抖擞的林业火出现在门外。 我错过什么了？白老五，听说你被赵真黑了，我就说他是黑的吗？ 白玉堂叹了口气。林焰火身后，邹良也跟了进来，回首将门关上。 关于那个满开封游荡的女鬼和那个碰瓷的老太太，我查到了些线索。 邹良调查到一些线索，告诉了展昭等人，原来以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邹良摸出了一样东西来，放到桌子上，林业火还在一旁补充了一句： 你们绝对想不到，居然有这种东西存在。 什么情况？ 赵普看着放到桌上的东西，皱眉。 书， 看着像是有些年头的旧书啊。 公孙伸手拿起来看了一下封面，就见那是一本手抄书，做工相当的简单，破破烂烂的羊皮封面，里边是泛黄的宣纸，破损严重。 这什么书啊？ 之前不是找到了三个歪金盆吗？ 嗯，我师父想起一件事情，大和尚说啊，他年轻那会儿，江湖上还有用歪金盆行私刑、执门规的事情，而江湖上流行一套罪典，凡是犯相关罪行的门徒都会被执行歪金盆的销售之刑。 罪典？ 我找人去调查了一下，却有意外的收获。开封城外有几个仓库还记得吧？就在船坞附近。 嗯，是堆放官府抄家之后剩下的东西的，大多都是一些典籍和文书，卖不掉的那些个。 我几个属下被书虫咬了一宿，不过真的从旧书堆里找到了一本当年江湖人手抄的罪典来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，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、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